江三人行，哎，这是潘杰、徐子东还有我梁文道，恐怕这是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啊， 对， 第一回没有窦文涛在现场。 对， 那以前试过有一次，是我跟他临时调换啊，窦文涛突发奇想说，哎，我想坐坐看，闻到你这个位置，那么就跟我调了个位置，然后我在那边这个胡冲了一集主持啊，但还从来没试过他不在的。 主要是恐怖主义太厉害了， 恐怖主义太厉害，他人又胆小。 你坐上这个位置、啊、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网友啊、都在网上就说，哎呀，就是如果窦文涛不在的话，我去做主持怎么样，所以我相信你想了这个想很久了。 我那个感觉啊，这个叫做在咱三个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 啊 我们翻身的时候到了， 你们现在怎么这样想法？所以地主是不能轻易走掉的。你看一走就看 这个地主，你看走了啊，我这动物农庄就来了。 对，我今天来，我特别觉得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觉得窦文涛不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大闹天宫的。 哎，对对对对，平常都是给窦文涛欺压的很厉害。这个以前啊，就文涛老在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我们说到什么特敏感的东西啊，他就。什么又一下子扯起生活的风帆、一下子就什么把事儿给引开了啊、那么现在呢，所以呢我听说是有一些人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就说窦文涛不在，梁文道是有名的是反动派，坐在这个位置有点不大安全了、其实文涛现在也没上什么别的地方，他就老在北京家里头待着， 那么也看着咱们 看着看着、对，那么希望他也放心一下吧，不要让他太难受。不过说起来啊，其实为什么今天呢要是我来带这个文涛这个班呢，是因为啊以前向来文涛他放假的时候，他也是人也得放假，对不对？他放假的时候呢，从来我们都是先录好一些备份，那么但是后来呢越看越不对劲，就是有时候这个备份录的放的太久啊，那么到一放假播出的时候啊，跟这个时事差得太远，虽然我们也不想说太讲时事的东西，但有时候差得太远也很奇怪，特别是那会儿好像子东在美军攻打伊拉克那一天，是全世界的媒体新闻都在讲这事，热闹得不得了。那天可好， 我们在讲什么？ 你忘了，你忘了那天是这样讲什么？那天是这样，那天节目一开始，文涛呢就说：“各位，今天是个大日子，你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儿吗？今天是世界睡眠日。”这个。这真是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那种感觉在，就是人家天下大乱，我们这还在什么世界睡眠日风花雪月，所以就觉得不大对劲，所以后来文涛就是这样子吧，以后要是放假放的日子长了、那么就我们来给他顶替一下，带带班。 不，大概是这样，他说要是正常、本来我们其实录了很多胸脐啊大腿啊但是呢文涛的遗嘱、不是遗嘱、文涛的祖父呢是这样、下个礼拜如果有恐怖袭击了，文道就上了。 哎，对，知道吧？ 所以 你看， 这现在恐怖袭击的很频繁嘛。 他有预言， 他刚才讲的这个、什么大腿了、胸部了，这个、我现在想着、为什么我们这个录好的东西是叫罐头的？因为罐头里面出来的 火腿。这都是火腿 的东西， 这不叫大 腿。刚才讲的这个题目，所有的题目都是跟肉有关系的。 对对对，那是罐头，那是罐头肉啊。那么所以呢啊，说话说呢，其实要有点震惊事儿。那么文涛呢，还是有先见之明，他就果然发现就是有大的事要发生等着的。那么现在这个大事就是什么？上个礼拜我们知道就是伦敦，那么继上回我们说过有这个爆炸案啊，恐怖袭击之后，果然又来了一次。而这一次发生之后呢？那么当时我们看新闻就说，好像伦敦警方很迅速地制服了一个怀疑是凶手的人，而且是当场把他隔壁啊是连开五枪。那么结果到现在很惨了，就发现啊这个恐怖分子 打错了， 人家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什么伊斯兰教徒，人家是个巴西来的一个外籍的，好像是 电工 是吧？ 而且是个靓仔。 我觉得他挺亮的， 你还觉得他挺亮的？ 我觉得挺亮的。 我们给观众瞧瞧啊，看看，哎，中间那个穿着一个 T 恤啊，就旁边一个搂着他爸爸，一个搂着他妈，中间的小伙子才20多岁啊，叫门萨雷斯，好像叫门萨雷斯。那么他为什么会给这个伦敦警方啊 怀疑他是个恐怖分子呢、嗯、是因为原来那是这样，现在伦敦了夏天也很热，以前伦敦夏天没那么热，现在不是全球气候暖化嘛，越来越热，那人家个个都穿那个短袖衣服，就这小伙子，刚刚那小伙子门萨雷斯穿了个很厚，看起来像是冬天哎才穿的大衣，然后匆匆忙忙的走进这个地铁站，然后这个伦敦警方看到了，就这一眼就认出来了，说是不是就多有嫌疑啊，就是就一帮人他妈都穿短袖衣服，他穿这个长袖大衣。 我看那新闻就直替潘杰担心。 为什么？ 我们这节目潘杰常常穿大衣。 哎，对，你像你这种人， 虽然是动感之都啊，以后衣服不能乱穿啊。你看， 我跟你讲， 这个人这是无辜吧？对不 对？ 对， 就是。 我们这两天刚好是有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妻，就是一个月前就买好了这个机票要到伦敦去玩，当时就是跟我们讲要鼓动我们去。但结果我们因为就是已经太累了就没有去、 哎、还好你没去， 这两天 你去了肯定穿大衣， 天天就是打电话给他、嗯、跟他讲说你别去了吧、嗯、你别去了吧，劝他好几回，结果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长得也不黑是吧他说，然后他说我是有一小孩然后呢就说我也不会就是说有很奇怪的举动，所以我觉得说现在你要到伦敦街头去啊，你如果说你长得皮肤黑一点啊，或者说你又是个单身二十几岁、嗯、或者你刚好比如说像梁文道这样剃了这样子个头、嗯、我觉得嫌疑是最大。 哎，但伦敦这样的人很多， 本来就是很多元文化， 很多元化的大城市嘛， 城市的卖点， 对不对？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说这谁是谁像谁不像，你比如说像这个巴西的小伙子啊、嗯、他一点他完全不是那个中东地区来人了、啊、 对、嗯、 他只是长得比较黑啊，那么又理个平头，你就觉得他是，而且最惨的是什么？他本来啊，这小伙子，他下去，然后警察把他叫住啊，喊着他，他还跑。其实啊，后来现在发现他跑是为了什么？ 赶车。 赶车。 对，我猜也是。 他是赶车，他是赶地铁的。 他是赶车，然后警察叫了他，大概没听见。 对， 我不知道。然后呢，最后他自己跌倒。现在大家不可原谅的一条就是说，警察说，警察说我们不打打不能打他身上任何地方，只能把头把他打死，因为恐怕引爆炸弹。但实际上打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了， 对， 警察已经骑在他身上， 而且他们有好几个人， 所以已经骑在他身上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把他打死？ 他是那个骑在他身上拿那个枪对着那个头，棒棒棒这么开五枪。 我当时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很震惊。我觉得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没有人任何一个人就是提出疑问，就是说这个人打的是对不对的？就当时好像大家都觉得，哎呀，挺应该，这个人肯定是嫌疑分子，而且有的人就是振振有词说他的这个后面这个包里面说露出了一些电线。你现在想起来，这个电线不是挺合理的吗？ 可能比如说我现在是手机的耳机， 这个、 你离远看可能也像个电线。 这是跟721的另外几个嫌疑犯，另外有一个嘛，不是报道了吗？说有个男的睡在地上， 对， 睡在地上做出一个基督的这个样子，然后旁边一个旁观的人呢。OK， 问他有没有事，然后他一点不回答，然后身上就冒出烟来了， 对， 然后他才明白原来他是要引爆，结果引爆没成功，他是很晦气的，然后就逃掉了。 对， 逃的时候人家发现他衣服上面露出来里边有铁丝， 有铁丝有电线， 这个就是721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对身上有你这种耳环铁丝比较多啊。反正我觉得你 这种布袋， 像这种布袋啊，这种啊， 我觉得啊，现在这我 还好，看见比较白， 哎， 我劝说。所有的这个行为艺术家这个时候最好是销声匿迹，因为你刚才讲的这种啊， 躺 在地上 啊， 很可能就是行为艺术家，你说是不是？哎，我扮一个耶稣降临，是不是？这很可能的， 而且是冒烟的耶稣降临， 冒烟的耶稣降临。 哎，你说现在其实挺恐怖的，我觉得说不是说恐怖活动恐怖，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上街，我们很有可能被逼疯了。 这正是这个炸弹爆炸人的原来的意义，他并不是说杀掉几十个人，这不是太重要的事情。问题是他杀在这种地方，造成了你们人人自危嘛。 对。 然后警察必然采取过激行动。 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复杂的问题，比方英国这种多民族 之间，多元文化的， 现在他们去那个 Leeds 那边搜嘛，搜了以后，那当地居住的那些居民就 觉得很不安全， 很不安全， 觉得给人威胁。 结果他们呢就上街。就是 游行嘛， 呼吁各民族要和谐。但是与此同时，很多光头党你不在了哈，很多光头 党 极右的这些， 极右， 他就是说，因为前上次查出来几个都是英国人嘛， 对， 巴基斯坦裔在英国受教育，已经完全英国化的，所以那些极右的现在又跑出来了，不行的，你给这些亚洲人再吃多几代的英国 饭，反移民， 他照样 反伊斯兰教，所以跑到清真寺去示威。所以啊，现在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就是 我觉得这个恐怖主义啊，它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把这个恐怖的气氛种植到植入到你的社会的这个肌肉里头去了。然后呢，它这个社会呢，现在本来有些很基本的价值观，比如说就被挑战。其实现在这个恐怖主义它不用什么大规模武器杀伤，它要杀的也不是人，它就毁掉你这个社会的基础了。你比如说像英国人啊，过去我们理解英国社会是个什么社会，过去我们都说英国人英国社会是这样的，就是他很尊重个人的权利，他很尊重一个法律的程序，很有法治的社会。比如说我逮着一个人，我告他，我觉得他有犯罪嫌疑的话，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举证过程，我才能够把他带上法庭，然后在法庭上面判他入罪。但现在不了，现在的警察说因为这个恐怖分子会自己引爆炸弹，所以呢就一有机会，比如说他连开枪射伤他都不是，他就把他砰砰砰打死就算了。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就被扭曲掉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恐怖主义啊，看来啊，就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么简单。待会儿回来呢，那个潘姐有些很恐怖的经验啊，还要跟我们讲一讲。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行。对，说到这个潘姐啊，这个你平常出入境，比如说你去别的地方旅行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有些地方他这个出入境检查是特别特别的严。 我上次911之后去美国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嘛，他你去了以后那个进过境的时候，他就是你要把脚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把你的鞋子从头握到尾那么看半天，然后皮带都要解下来。我当时是觉得真是这个人的这个尊严啊，可以降低到很低很低。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雅的嘛，我们这个这么大从来没有在什么当庭观众之下把皮带解下来， 宽衣解带， 真的是宽衣解带。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方法，我对付恐怖主义的我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有一个 哇， 我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法， 请他了， 来来 对吧？就是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这是第一。第二，你非要去的话没有关系，你去一个穷人去的地方，因为这次埃及的这个爆炸就是因为。当人家不是打电话去吗，说有没有香港人伤啊，结果人家说没有没有，放心放心，这个我们 那 个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富人去的地方，因为它是什么潜水啊，打高尔夫啊，然后它的酒店呢是不知道1500美金一个晚上， 特别的贵。 我现在摸出一个规律了，就是说你要防范这个恐怖主义的话，你最好就去乡下的地方，去穷人去的地方，因为他现在恐怖主义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富国 要独立嘛， 他要独立，然后印度跟巴基斯坦又有这个领土纠纷。 所以现在讲到那个恐怖主义这个基本定义，他现在的定义都是方法，就是你要自杀袭击，你要杀平民， 对不对？然后你事先没有警告，事后没人承认，诸如此类，这样才算恐怖。但他其实目的有的是为了民族独立， 对， 有的是为了整个宗教冲突， 对， 有的可能就是为了恶作剧跟你捣乱。 对，而且现在我们一般都以为就是比如说像以色列是个老是觉得是个给恐怖主义袭击啊，他受害者，他是个受害的国家。但其实最早啊，这个20世纪里头最早大规模用恐怖主义手段的就是以色列人， 对，他杀那些反对派的一些头头，莫名其妙给你汽车放大。 对，然后呢，他那时候而且要争取这个以色列建国，那么到处用这个恐怖手段，那么来逼迫大家去承认他们建国。那么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就是它这种蔓延出去，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英国现在人心惶惶，比如说你这个游客你入境美国啊，你就已经感觉到一股不安宁，这个心里面很紧张， 我受歧视， 对， 把你安排在特别的一条道检查，别人很快你很慢，你穆罕默德你什么拼不透的名字， 对。然后这个比如说像现在啊，纽约啊，它这个地铁站里头听说是隔一两个站就有一些警察在这检查了，你带这个包特别大，那么就一定要过去检查。那么最惨的是什么？我有一些朋友啊，就小时候比如说不晓得怎么样弄断了这个腿骨啊，你知道弄断了骨头啊，他有时候做手术他要换一根这个 没有金 属 的， 对，刚这东西进去就把他这个骨头啊给摊在一起。 对， 那像这种你知道过这个海关啊， 永远会想 你一过海关这么想呢，那些就哎，你身上藏了什么，就很紧张。那么所以啊，现在他们这种人啊都要带着一张这种医生 发了一张证明书，有的时候还要带着一张自己的 X 光照片，就老要卷着带在身上。 不带的话呢，就得从行李带上走，像做 CT 一样。 对，就睡在那个行李带上了，睡着这么一直运过去啊，我觉得哦，对他果然是腿骨里头有个枪，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是埃及的事情，是我想到我刚去过那个红海边那个地方，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我去的不是那个城市，我去的是红加达， 啊， 是香港的那个组织的。 哦， 那一路去哈，旅行车哈，前后警车保护，就是你旅行车不能单独开的，然后呢，你在尼罗河上坐船呢，每个游艇上面很多人在晒太阳，很光。都是枪手保护， 那你这个旅游还有意思吗？ 就是就是穿这个泳裤在那边晒太阳，旁边就有人拿着 枪。你又说为什么现在恐怖分子最多的出来的不是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这些反美的国家，而是中东比较亲美的国家，埃及跟沙特？ 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这些有反叛的人呢、他最大的不满是对自己的政府的不满。 对 啊， 他觉得他们中东的宗教文化受侵害，而他的政府又在帮外国人。你设想一下，你把这个角度换一下。 对， 我坐在船上，我一下去，他们就跟警告那个拿枪，虽然那个枪拿的也像长征的贵州军阀一样，你想象他，但不管什么，他你拿着，然后你一上岸啊，你就看到上面那些小孩儿。一大堆的这种面包放在自行车后面的那些穷人哈、那看你的眼光啊，那说一句实在话是非常不和善。你要倒过去站在他的角度看，他的国家，他看到一批外国人坐着游艇，由军队保护在那里玩。当然，从大道理谁都明白，这个国家赚外汇，对不对？这是经济的命脉。埃及95%都是沙漠，靠的就是尼罗河这一带，等等等等，这个道理都明白。但是你想，这些埃及的有青年人会不会不满？他们慢慢的 就会接触你们这些有钱外国人，他就很不高兴。所以啊，这个我发现这回啊，埃及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后啊，就有一些组织就出来宣称是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干的。那么他们组织的声明也很奇怪，这些恐怖分子啊，他的声明是什么？他这个声明是说的是，我们反对这些外国人，那些外国游客，特别是以色列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玷污我们神圣的伊斯兰土地，因为他现在给炸了这个城了。它原来是西乃半岛的一部分，就原来以色列占领的部分，后来还回给埃及，然后再慢慢发展成那么旺盛又富庶的旅游城市。但是呢，这有很多像子东就说的对了，就是有很多的他 这个整个旅游点跟当地的居民生活在完全两个世界， 完全隔离的，完全隔离的。所以他们这种人啊，就他特别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你连外国游客你来都不应该来。所以为什么埃及就有那么多就是针对游客的那种恐怖袭击啊。 对对 啊，那么我们现在先去一下广告啊，待会儿再接着谈。不过说真的，这有时候啊，你去一个地方旅游，那么旅游你，但是你觉得当地人啊，还就严格来讲就分成两种，特别是那种很有就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啊，你就会发现那些专门是服务游客的人，比如说这个酒店的门房、开车的司机都是很和善，笑容很好。但是你一离开这个保护游客的这圈旅游工业网，那个当地的老百姓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就有的地方就真的是这样。那么这种地方就它贫富差距大成这样子，你去旅游啊，你自己感觉都不舒服。 但是不完全跟贫富有关。我把这个话说完啊，不。我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拉那个赶马车的人哈、那个真是他拍了照问你要很多钱、然后就很凶恶的看着、后来我就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凶恶的看着然后同行的人说哈、可能不一定是凶恶、可能人家中东的人他看人就这么看、可能他你觉得他凶恶、你受了拉登的什么宣传的影响、后来我去了这个格斯米尔，我就发现不是、人家照样很友善。我觉得这个是跟中药跟宣传跟整个氛围有关、并不是说 不欢迎外国人， 还在那边就欢迎啊，就可是米尔照样也是伊斯兰教的，也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旅客到其他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啊，其实他们的这个行为并不是他们正常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那个行为、因为比如说你这一年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两三次、你出去的时候你总是很大方的，因为你就想 我是去玩嘛，你还特别显得 对 开心 轻松 轻松开心，然后你这个对地方上的这个本 本地人的这个反差很大。第一，他就想说，你买这杯咖啡可能就是我一个月的这个工资，对吧？嗯、然后你出手这么大方啊，这个给我10块钱、20块钱，好像 然后还大声说这太便宜了，真便宜 啊， 啊 对对对，很便宜，真便宜，这他们心里 我在旁边看着都想，我在旁边看着，我是当地人都想打劫你。 有的时候我去这种地方，他们真的有的时候想说，哎，给我10块钱小费吧，那我就觉得说，哎，你这10块钱小费不是要的很合理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10块钱小费啊？你这服务并不怎么好。然后他就这句话，他说：“哎呀，10块钱对你来讲真是没有什么东西吗？你为什么不给我？”所以我就想，就是说这整个的这个，一方面就游客的他本身的就是特别的大方，他的大方程度已经是其实跟他在自己的这个正常。一个增进沟通的地方。 所以是埃及的旅游业现在真是打击六成，他越保护老百姓就越仇恨这一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葵。